枣核。你们都吃过枣子吧？枣子里有个枣核。从前，一个村子里有个孩子，名字就叫做枣核。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原来，他个儿很小很小，就像枣核那么大小。你们别小看他，他可聪明了。有一年，老天不下雨，太阳一个劲儿地晒呀晒呀，把稻子都晒死了。老百姓只好拿树皮、草根当饭吃。可是县里的官老爷还是要老百姓交谷子，老百姓交不出来，县里的官老爷就派人到村子里来，把村子里的牛呀、马呀、驴子呀全抢去了。老百姓又生气又发愁，这可怎么好呀？枣核说，我有办法，我到县里去把大伙的牛、马、驴子全要回来。大伙说，枣核呀枣核，你这么个小不点儿，怎么净说大话？枣核说，你们等着瞧吧。说着就走了。他走到县里，找到官老爷的衙门，往里一瞧，哈，牛、马、驴子全关在里面。他等到天黑，悄悄地溜进衙门里，只一跳就跳到一头驴子耳朵里去。驴子觉得耳朵里痒痒的，就哇呜哇呜叫起来。官老爷派了几个当兵的看住牛、马、驴子呢。他们找东找西找不到人，就坐下来休息了。他们刚坐下来，驴子又哇呜哇呜叫起来了。就这么闹到半夜，当兵的累坏了，倒在地上睡着了。这时候，枣核就吆喝着驴子带了牛马回村子去了。第二天，官老爷知道牛马驴子都跑了，亲自带了当兵的到村子里来打老百姓。枣核说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你们要打打我得了。官老爷听了气得胡子直翘，就叫当兵的，快打快打，打死这个小不点儿。当兵的举起棍子就打，可是枣核个子小，而且很灵活，东一跳西一蹦，当兵的怎么也打不着他。枣核看见官老爷翘着胡子，就一跳揪住官老爷的胡子荡起秋千来了。官老爷又气又急，喊着，你快打快打，给我狠狠地打。当兵的就朝着枣核狠狠地打了一棍，没打着枣核，可把官老爷的鼻子打肿了，还打下他的两颗大门牙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